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闷热，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暑降温。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今天是周六，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和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一块儿来为大家解读史记之廉颇蔺相如列传，欢迎大家收听。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布通知，开展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查；进入暑假，市教委要求各区级学校做好暑期及开学前后的安全工作；中国游泳海选小将赴美留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布通知，将开展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查，严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否存在提前组织招生、是否设立重点班、快慢班等违规现象。通知指出，对于确实存在违规行为的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罚。民办学校存在违规行为的，还可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对监管不力、问题频发、社会反响强烈的学校和地区，追究区校两级主要责任人责任，构成违纪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党政纪处分，同时追究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近期我市中小学进入暑假，又正值汛期，市教委要求各区级学校做好暑期及开学前后安全工作，并提示中小学生及家长注意暑期安全，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市教委要求在学生集中离校前和返校后，通过安全教育课、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安全演练等途径，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安全教育。由北京市网信办指导、首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8年度第三次评议会近日在京召开，会议发布了2017至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大部分青少年并未过度依赖互联网，学习仍然是首都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主体，认为现实交往具有不可替代性。仅有16%的青少年把上网作为课余时间的主要活动。调查结果表明，目前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方面主要存在父母把关不严、安全技术常识普及不足、网络社交风险隐患三个主要问题。多位专家建议，青少年应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中国游泳未来之星青少年集训队第二次选拔赛在京结束，入围的小选手将由中国游泳协会出资前往美国，一边上学一边在当地的俱乐部训练，希望此举能够改变学业与训练无法兼得造成的人才流失，探索一条培养后备力量的新路。未来之星公开面向社会选拔11岁到16岁的小选手，共有28人脱颖而出。选拔是开放的，无论专业队、梯队还是体制外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没有参加选拔的小选手，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也可能获准入队。未来之星未来选拔频次将更加密集，以便及时补充新鲜血液。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开营式及北京营开营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530名中学生和带队教师齐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们将分别走进全国68个分营，体验大学生活，聆听名师讲座，感受科技魅力。据了解，活动自2012年举办6年来，招募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58000多名中学生和5800多名教师参加。陶然亭公园正在举行恐龙科普文化展，公园打造东北线、南线两条参观路线，以及一处恐龙游艺娱乐区，展示三叠纪、侏罗纪及白垩纪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仿真恐龙45只。震撼的视觉冲击、有趣的科普活动，在暑期为青少年打造身边的侏罗纪公园，身临其境探索恐龙时代的奥秘。本次恐龙科普展将持续到8月19号。据市防汛办消息，受副高位置来回摆动影响，近期本市天气以局地短时强降雨与高温闷热两种模式交替为主。本市昨天正式进入主汛期，山区土壤含水率已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适逢周末，郊区出外旅游较多，市防汛办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及减少山区出行，远离河道、沟道和危险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品读经典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来说说《史记》之《廉颇蔺相如列传》，欢迎继续收听。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81传记述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合传，以廉颇蔺相如为主，并记述了赵奢父子及李牧的主要事迹。司马迁写蔺相如为人勇智忠三者集于一身，廉颇的负荆请罪为司马迁所敬佩。廉颇蔺相如列传反映出了司马迁怎样的历史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邀请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为大家详细解析。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每个周六我们将为大家继续开启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这个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来为大家解读史记。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杰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践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廉颇和蔺相如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哈。 对。 那这个廉颇蔺相如传呢，是出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的第81卷，以廉颇蔺相如为主。 对。 但是这是一个合集。 合集，他还有赵奢、李牧，还有后来包括特别有名的那个纸上谈兵的那个赵括，都在里边。 说到纸上谈兵呢，这是一个算成语吧。 对对，成语。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出自这一篇。 对，你看这个完璧归赵啊，负荆请罪啊，这些其实都是出在这个列传里边的。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这个廉颇蔺相如传。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要人物吧，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他们的身份。 首先说廉颇呢，廉颇是赵国呢赵惠文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将领，他可以说是支撑起了整个赵国的这个武将这个群体。蔺相如实际上是在完璧归赵这个事情之后脱颖而出， 对， 一个作为文臣的代表，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两个人共同支撑起了整个赵国大局，然后辅佐赵惠文王和秦国去抗衡。应该说这两个人对赵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嗯，好，那就是这两个人物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交集呢？大家就会想到这个负荆请罪了。 对， 这其中有很多的故事是一环扣一环的哈，连接在一块的。 为什么会出现负荆请罪呢？是因为蔺相如立了很大功劳，一次是完璧归赵这个事情，一次是免职相会这个事情，是要比廉颇的这个职位还要高。那廉颇就会很不服气，说我凭借攻城野战我有大功啊，你不过凭口舌，你凭什么在我上面？哎，两个人之间呢就产生了这种隔阂，产生了分歧。那么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负荆请罪将相和，两个人成为文景之交，应该说是结局是非常好的。 又出来一个成语， 对，文景之交。 对。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就是可以从完璧归赵，从渑池之会开始一直到这个将相和。 对，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廉颇蔺相如传。 赵惠文王时，得楚河事弊，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义弊。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与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期。欲勿与，即唤秦兵之来，既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完璧归赵之时，赵国是面临着什么样的一种形势？ 完璧归赵呢，首先这个璧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和氏璧。 对， 和氏璧呢，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当年有个叫卞和的人，然后呢看到了一块璞玉，他坚信这是一块玉，甚至就是牺牲了生命他也要把这个玉要献给君王。那么最后呢形成了这个和氏璧，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那么一个故事。那么也由此呢这个和氏璧也就非常的珍贵，所以赵惠文王得到这个和氏璧以后呢，当然也会感到非常的珍惜。这个消息就被秦昭王知道了，秦昭王给赵惠文王下了一封书信，说我要拿十五座城和你跟你换这个和氏璧。那赵王呢就跟这个大将军廉颇商量，你可见现在廉颇的地位还是很高的，那时候还没有蔺相如什么事儿呢， 对，还没出山呢， 还没出山呢，说要给他。你像强国有时候没有信义啊，说翻脸就翻脸，这不跟现在的美国似的吗？对吧，说翻脸就翻脸啊，对吧， 对， 所以就秦城恐不可得，白白被骗了，对不对？ 嗯， 那不语呢？哎，你就给人家一个借口。 对， 你看你不跟我友好， 我打你。 哎，我打你。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想找一个人要去，因为人家来信了，你得找个人去回复这封信。 嗯， 就没有得到， 找不着。嗯， 为什么找不到呢？实际上，大家知道，从道义上讲，两国交锋不斩来使。 嗯， 但是秦国是强国。你赵国怎么回复秦国？因为肯定是不愿意把这个璧给人家去的。那你回复去又不给璧，又不能交换城池， 那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所以秦国就会有理由，就是杀掉你这个使节。你不去，那不去你更失礼，秦国更有理由打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出使这个人，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嗯， 秦国之所以要这么做呀，秦国就根本没打算给这个城，他其实就是想讹诈。如果讹诈成了，他又可以威慑其他的诸侯。 你看，我说要我就要了。 对，这就不跟现在有些那个强超级大国似的吧？对吧？我说要就得要，你大家都得让着。所以这个时候，赵国是一个弱国，那么怎么样既保住自己国家的尊严，不让自己的利益受损，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在这个之前，先得找一个人去回报秦国，先去出使。那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可以说没有大智大勇，这个事情就做不来了。所以，为什么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就是去了以后，很有可能 回不来， 就回不来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臣谁也都不敢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司马迁其实就写出了当时形势的危急。为什么蔺相如这个人可贵啊？就是他明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回不来了，他还要去 不但去了，他还让完璧归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蔺相如后来被司马迁称之为大智大勇，确实是恰如其分的。我们读这个史书啊，我们并不是说哎就听个故事就完了，我们要去思考司马迁写这段话其实就是告诉读者，此时出使秦国九死一生， 能去的人必然了得， 哎，必然了得。这个时候这个宦者令妙贤就提出来，他说臣舍人蔺相如可使，就是说我的这个门人蔺相如可以去。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宦者令他其实就是个太监，对吧？太监的这个首领，这个太监呢也养了一堆门人，等于说这个时候的这个蔺相如其实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妙贤首先想到了蔺相如，其实这个就暗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蔺相如这个人确实厉害， 确实有 大智大勇，国难思良臣，国家遇到危难了，谁能担起来？哎，这个从侧面就已经先告诉读者， 他是有能力的人， 哎，这个人很有能力， 哎， 这个妙贤就在讲自己跟这个蔺相如之间的一段交往，哎，这个妙贤呢，当时有一次就是得罪了赵王。他准备跑呢，这个蔺相如就问他说你要跑哪儿去啊，这个妙贤说我去到燕国去，然后这个蔺相如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到燕国可以呢，这个妙贤就说，他说有一次啊我跟赵王出访的时候，这个燕王拉着我的手说哎呦咱俩可是铁哥们儿啊，那这个时候蔺相如脑子非常清楚，他说之所以燕王拉着你的手说这个咱俩是铁哥们儿，是因为赵王宠你，宠信你，他宠信你，说白了他拍你的马屁，他是为了拍赵王，人家不是冲着你的。 那现在你和赵王不睦，你上我这儿来， 对， 那我还能再拍着你， 我再拍着你，那我这因为燕国是小国，赵国跟燕国相比赵国是 强国， 那我不能得罪赵王啊，对不对？所以蔺相如脑子就非常清楚，他就把这事给他说清楚了，然后就给这个妙贤出主意，说你呀，向赵王请罪，一定赵王能原谅你。哎，果然赵王原谅了这个妙贤。你从这点看得出来，就是蔺相如这个人对形势、对人心的判断非常清楚，他能够这样准确的判断，可见这个人确实厉害。妙贤呢，哎，举荐有功，他就看出了这个蔺相如可以做这个事情，于是就召见了这个蔺相如，蔺相如就给赵王分析，要不要拿这个璧去换这个十五座城？蔺相如就分析，他说：“秦强赵弱，不可不许，对吧？咱们不能不答应他。”赵王就问了，说：“那人家把咱的和氏璧拿走，不给城怎么办呢？”这个蔺相如分析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你看蔺相如怎么分析啊？他说：“人家拿城来换你的璧，你不答应，责任在你，叫屈在赵。” 我们理亏， 哎，你理亏，对吧？人家主动跟你好，你不跟人好，那你理亏，对不对？但是你给了他这个和氏璧了，他不给你成，那他理亏。那既然是这样，哎，蔺相如说得很清楚，他说君之二策，宁许以赴秦区，什么意思呢？就是平衡这两个政策呀，一定要给他，至少道义上咱不能输，咱不能给人家打咱们的借口，对吧？这种情况下得有人回复他呀。蔺相如说：“王璧无人，诚愿奉璧王石，诚入赵而必留秦，诚不入，臣请完璧归赵。”我们要注意啊，蔺相如其实这个时候他提出来这次出使的这个目标啊，他比赵王的要求其实还高了。最开始去就告诉说：“那我不跟你成了。”大不了咱们就回来了，对不对？那 必留人家那儿， 对，必留人家，反正我人回来了，我把命先保住，对吧？咱吃亏就吃亏了，对吧？吃亏了，反正我至少我受委屈了，对吧？我理上站，我站着理呢。 然后你就不能以后再打我呀？ 对对，他有这个意思。结果蔺相如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诚入赵， 哎，诚入赵， 必留秦， 哎，必留秦，没问题。那诚不入，咱完璧归赵，这个要求就非常高了。 是 这个，所以。赵王一看，哟，这个蔺相如很厉害啊！这个，那好，那你去试一试吧。我估计赵王自己都没想到，我估计蔺相如估计你也回不来了，是吧？反正你也是个妙贤的患者料，我估计他也不太在乎的，对吧？就你就去吧。结果，就这一下，一定要去。王璧无人，诚愿奉璧王使。这一句是勇气，我敢于面对当前的局势。后一句是达到的目标，这就是智慧。 我要让我赵国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种，这可以说叫敌强我弱，九死一生，蔺相如还敢想着完璧归赵，这点就很可贵。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司马迁给咱们留了一个伏笔哈。 我就在想，当时这个蔺相如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是胸有成竹呢，还是说我去了再看，我这个目标在见机行事？ 实际上呢，从整个司马迁的这个叙述上看啊，我个人理解，蔺相如是做了算计的，精算，他是专门算计过。 他算计过他能够得到这个结果， 对，他觉得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这正好说到这儿呢，大家都一直在鼓，都在说完璧归赵故事啊，都觉得挺好。可实际上，对，因为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蔺相如是算计没事，他是不是见机行事的呢？实际上，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很多学者啊，他们其实也提出来过。你看，像包括像司马光啊，像这个还古代这个杨时啊，包括王士珍呐、啊，这些古代的大学者，他们都提出来过。 都提出来什么样的？ 提出来了一个一种疑问 啊， 其实就是顺着您刚才提这个问题之后，就是。他是不是莽撞？因为有可能就见机行事，说好听的见机行事，其实就是莽撞撞大运呢、啊，对不对？ 最后撞上了， 撞上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司马光就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说，让和氏璧以死相争，凭借这个诈，就是这个使诈的诈，他说这个不好，这个不是臣子要为君王做的事儿，因为你弄好了，是从结果上看，秦王是把你放回来了，那如果人家秦王当时真的这一发怒，就给你杀了呢？那你这不就是给人家带来口实了吗？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学生也提出这个问题，说老师，这蔺相如不是玩秦王的吗？ 对啊，后来不是说白玉微瑕又拿回来揣怀里了？ 对啊，这怎么的？你这么做太冒险了，对吧？那你这种冒险成了固然是英雄，没成。你不是给国家造成更大损失吗？ 那蔺相如说，那我命还没了呢。 对，是，那但是你命没有，你可以不去啊，那你国家怎么办？你别说，这个质疑还是有道理啊，就是那怎么去看这个问题？然后呢，所以呢，像王士珍呢，像杨时啊，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蔺相如啊，成功是成功的，太冒险，是天助，运气太好了。当代也有学者认为，说蔺相如完璧归赵是轻率的、无礼的、失礼的。第一个礼是道理的礼，第二个礼是礼貌的礼，是无礼的、失礼的、失败的外交。说你把璧偷偷带到秦国去，看着形势不妙，你再偷偷送回来。他说这样的特使谁都能当，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最好的结果，那就应该是什么呢？不要开罪秦国，不要驳秦国的面子，咱们争取能不能双赢。这是当代也有些学者是这么看。 这事儿能达到双赢吗？我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秦国把城给你，你把璧给他？ 对呀、啊，主要是敌我之间，尤其是秦国这种强国，他才不想跟你双赢，他只想单赢。 对， 秦国是不可能想让他双赢的，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双赢，蔺相如这么做是不是冒险呢？可以说这个问题从古代的司马光一直到当代，其实都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批评这个蔺相如，认为蔺相如这个做法不是智勇双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冒险。我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学生也有这个疑问。好，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